最近，北京市植保站检疫科工作人员在密云水库的附近再一次发现了三裂叶豚草。这种豚草的花粉会让人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还会导致身体生病。三裂叶豚草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人体接触到它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如何能够在生活中辨别出这种毒草？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小心毒草来袭。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在科学史上的今天，先和大家来说的话题有关克隆动物。我们要说的是克隆动物，这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先和您做一个回顾啊，在1996年，苏格兰人员呢用一只成年羊的体细胞，成功的克隆出来了一只小羊。这只小羊呢非常的有名，它的名字叫做 Dolly。这个消息呢震惊了全世界，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呢，后来多利生病了，患上了关节炎，又患上了肺病，在他6岁的时候被执行了安乐死。但从此之后呢，人们知道啊，克隆技术这件事儿是可行的，是靠谱的。于是呢，克隆技术又被进行了下一步的研究和发展，就是克隆出来的动物能不能再在他的身体当中利用他的体细胞再克隆出动物呢？时间到了1998年的7月23号，也就是1998年的今天，英国的《自然》杂志报道，由日本、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等国的研究人员呢，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用成年克隆鼠的体细胞，一共是培育出了3代，共50多只克隆鼠。这是人类第一次用克隆动物克隆出克隆动物啊，这个有点绕口令，我再读一遍啊，人类第一次用克隆动物克隆出克隆动物，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老鼠的爷爷就是克隆动物，再加上他的爸爸还有他自己都是克隆老鼠。这也是日本科学家呢，既用成年的牛的细胞克隆出克隆牛之后呢，人又一次用老鼠又将这种技术向前推了一步，并且呢也证明克隆动物也是具备呢可以是生殖以及复制的能力的。其实呢，关于克隆技术已经出现到现在呢10几20年了，大家呢都很关注这个事儿啊。其实关注的原因就是在于呢，担心这种科学技术会用在不应该用的地方。其实呢，技术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好与不好就要看它用在哪里。就像是有句话说得好啊，这个武器不会杀人，只有人才会杀人。这科学技术也是这样。最近呢，大家都在说关于物种保护的一个话题，甚至呢有人做了一个数据啊，说地球上平均1个小时就会消失一种动物。假设说克隆技术可以用在保护拯救濒危野生动物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克隆技术的运用一定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儿。今儿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玉龙和大家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今天。以下时间呢，再和大家来唠唠嗑啊。这唠的嗑呢是一个新消息，这消息呢是我在上节目之前刚刚看到的。美国的航空航天管理局，大家都知道 NASA 呢表示将会在今天晚上北京时间12点呢发布一个重大的消息。这个消息呢是由开普勒太空望远镜所带来的一项新发现。有人说这很有可能呢是人类几千年来梦寐以求要寻找的另外一个地球真的被发现了。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呢2009年发射升空到现在呢一直在做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就是在宜居带寻找类地的行星。目前呢已经找到了1000多颗类地的行星，而且还有3000多颗候选者。 NASA 也说了，今天晚上会来公布呢消息，到底开普勒有没有发现地球的姊妹星呢？

汹涌澎湃。 古琴曲流水绕梁不绝， 水是美之源泉， 珍惜水资源，让美永驻人间。 现在是